怎么说你都不清楚，活得好像风烛蜡烛，爱上一个不该去爱的人，我总是加倍包容牺牲，明知不可能还勉强自己要去撑，越诚心越慢，我越慢心越冷，你知道我心里只爱你一个人，你的态度我不能平衡，我给的爱太深，我忍不住想问，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，你知道我心里只爱你一个人，你的态度我不能平衡，如果你的爱需要两个人那份，我想我不愿再等， 依然是电波那头，如果你有任何想说的话，或者是关于今天的话题聊一聊，那些把你逗乐的事情，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哈。晴天留言说，我前几天参加了一个会议，得到了一个微波炉，怎么得到的呢？当时是十个人抢这个微波炉，那是被我成语接龙把其他九个都 PK 下去了，然后才得到了这个奖品呢。年会吧，不过我可以肯定晴天，你用成语接龙把其他九个 PK 下去，这肯定没有抽奖的那种内幕，凭实力得奖在年会当中。 为什么你总沉迷于某种神奇的幻想，那是躲也躲不掉呀，同一般强烈的欲望，外面人声沸腾如嘈杂，百般无聊而喧闹，你目眩神，你说不知道，只显得可笑，为什么你会相信每件事都有解决的办法，这就好像吞进鲑鱼却卡在喉咙的中央，有千百种可能无解答，你去挪威找鱼算账，有一头钻进了犀牛角，今天比想象还漫长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假如你就不要故作 香，仿佛抱着一盆永远不会开花的仙人掌。万年人生悲痛如朝长，百般无奈好险那女双成家，渴望变几家，于是一切看来你双手插，渴来变几家，于是一切看来你双手插，口袋变几家，一切看来美好。啦啦啦啦啦 是联名实业有限公司，祝福所有 FM 103.3的听众朋友们，2017年团团圆圆，开开心心，好运常伴。 三和移动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，

带走的男人的，反正你对我们的爱从不看重，付出那么多但你却都不感动，现在随便你要怎样我都不想痛，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不 了。爱二群当中三妮留言说，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让我知道了不能太害怕领导，害怕领导的一般会死得很惨。所以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你们有没有领导主动给你们加工资的？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一零三三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下个时段精彩继续。 藏起了阳光的影子好透明，把记忆是手风景象， thank you.

能和他一样玩得无力，不能迷迷糊糊勉强自己，还不是死心塌地，这有结局。伤口

留言说，肯德基的玩具，这是我曾经追赶过的潮流。说说说，送了你几个？哦，送你的比我送我的多，我要去再要一个。 只是个影子，你的心有个影子，我只是个名字，说不清楚什么意思，这件事 大吉大利，恭喜发财，三和联通祝福一零三三所有的听众朋友鸡年吉祥如意，吉星高照，万事大吉， 鸡年欢笑，福星高照。恒业金行在此祝愿所有 FM 一零三点三的听众朋友鸡年都有金鸡旺，一年更比一年好。 凯歌辞旧岁，雄鸡迎新春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在此祝福所有的 FM 一零三三的听众朋友们，阖家欢喜，事事顺畅。 鸡年佳节到，祝福没忘掉。三河神光摄影给一零三三听众朋友们拜年了，祝愿大家福气满身，财运绕，人人健康，天天笑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零三三。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。 哇哦，你看那身材好棒， 我要流口水了。 哇，六块腹肌。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好，依然是今天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你曾经追赶过的潮流，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。这个叫陈夜点路留言说，追赶过刘海中分的潮流，但是最后一直到现在都是斜刘海。你是什么刘海？我跟你说，我是没刘海。你呢？追赶过哪些曾经的潮流？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。 摩托车加快速度，迫不及待就上路，赶在天亮以前要到远方，忘了吧。刚刚才结束，没有牵挂的束缚，听见风在耳边大声说，别在乎吧。 好，同时今天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你曾经追赶过的潮流，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。不要开灯留言说，破烂喇叭裤，暴露年龄了。是这样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喇叭裤，我没有暴露吧？我还可以潜伏在这个年轻人当中，我是95后。 一天一天，日子重复，一衡量不出等待的长度，寻找真爱，受伤无数，也不轻言说放弃。爱是无止境，那是永远的事，它一旦开始就不会结束。爱让心坚固，能迎上一切险阻，别问回首，付出就感到幸福。 在午夜问路，走到了百花深处。 我百花的深处，捕捉老情人，捧着绣荷鞋，一个暗香的老人，依旧等着那出院的归人。 晚来北京，你可别喝太多酒。不管你爱不爱，都是历史的尘埃。晚安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。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， 说北方的狼族围在寒风起，站在城门这不朽的天意，呼唤城门开，眼中含落泪。 思念。

古代人说，大一的时候跟同学赶时髦，搞了一个锡纸烫的发型，回到教室呢就被同学笑话，然后果断立刻马上弄回来。你说那个帮你做头发的小哥，剪发小哥，花几句话劝你做的。哎呦，办张卡啦，办一年卡打50%。然后半年他们就搬走了。好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我是雪雷，我们明天见咯， See you。 星星挂在天边，就像梦想来不及实现，把过去想了一遍，想起见面你的昨天，等待是久了一些，时间沉默地过了几年，相爱是一种语言，只是你不说我如何听见，我在深夜怎么你看不见，别让我痴心的守候看不到终点，我在身边希望最后你能够发现，我能给你的温柔经得起考验，消失在天边，就像诺言来不及实现，把未来想了一遍，仍然是没有把握的明天，挣扎是久了一些，星空化成了繁星点点，爱你是一种考验，就让我再赌一个明天，在身边怎么你看不见，别让我痴心的守候看不到终点，我在身边希望最后你能够发现，我能给你的温柔经得起考验，我在身边怎么你看不见，别让我痴心的守候看不到终点，我在身边、希望最后你能够发现，我能给你的温柔经得起考验，终于发现我在你身边，最后你终于发现我在你身边。